输了。莫凡不是第一次在比赛中输掉，可是这一次让他觉得有些恍惚。整整2分34秒，他被对手死命的追杀，用尽手段却还是没能摆脱。他木讷的离开了比赛席，木讷的走下场来，在和方瑞擦肩而过时，对方瑞看我给你报仇的呐喊也没有做出丝毫回应。直至回到选手席，从叶修身边走过时，他听到这人丢过来一句， 意识还是单调。 有的人打法单调，有的人技巧单调，而莫凡最终得到的叶修评价是意识单调。莫凡没吭声，坐回到他在角落的位置，自个儿琢磨去了。方瑞上场得到了现场星星粉丝们的热烈欢迎，这家伙也就在欢呼声中耀武扬威的，好像星星暂时落后一些这种事实完全不存在似的，站在赛场上向着观众们鼓掌挥手致意，好像他是已经赢得了胜利一般，直至裁判冲过来呵斥，这才灰溜溜的钻进比赛席，全场笑。被张家乐连败两人后变得紧张而沉重的气氛忽然就轻松了许多。比赛开始，一直以来可以说是很冷清的公共频道，因为方瑞的上场终于变得不那么冷清了。 很威武嘛，一挑二呢。 方瑞先对张家乐的表现给予嘉许。 还没完呢， 张家乐回答。 差不多了。 两人说着角色启动。中路，又是兜切中路，明明是一幅内容很丰富的图，但至今所发生的战斗却都是在正中的庄园古堡内，全部是室内战。不过内容精彩，观众们也不会计较这些，但是解说潘林和李一博两个却在分析星星主场选择这图的意义。目前来看，对古堡结构更熟悉是为星星选手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暂时没有因此奠定优势。当然了，比赛的元素有很多，凭借主场之力奠定优势也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海无量，百花缭乱，两个角色很快又是保前保后了。然后百花缭乱毫不犹豫地从后门抢入，三次对决张家乐都选择了同样的思路。海无量呢，在方瑞的操作下看起来十分的胸有成竹，不慌不忙的就从古堡正门走进，然后很随意的像是在参观古堡一般。但是细心的观众却已经发现海无量的法力在流逝，不断的流逝，这显然是开启了技能，持续消耗法力的技能。是什么？ 云体风身。 电视转播中潘林已经叫了出来。云体风身，气功师的一个状态类大招，是一个感知类的技能，而在游戏里提高感知的表现方式就是方瑞这边的操作界面上出现了一个仿佛雷达一般的扫视图，但凡有角色进入这范围内就会收到提示。不过看着法力消耗的速度，如果只是这么点功能，这技能的性价比未免太糟糕了。云体风身的功能当然不止如此，加强感知可以帮助气功师对念气的控制更加精准，而这所谓更加精准的表现形式是自动锁定目标，这效果听起来就相当美好的。但实际上会使用云体风身的气功师选手并不多，拥有自动锁定目标的效果又能怎样？运气不会加快，攻击也还是会被打断。在绝大多数气功师眼中，云体风身还不如低阶的钢筋铁骨实用。上一场对蓝宇的团队赛，方瑞的海无量便是凭着钢筋铁骨在关键时刻立下大功，但在今天的技能里，他赫然选用了云体风身这个高消耗但效果在很多人看来却并不能令人满意的技能。 方瑞为了尽快找出百花缭乱的位置，不惜使用了云体风身呐，这个好像没有太大的必要吧。 解说潘林疑惑着，眼下是单对单的擂台赛，并不存在抢杀这种需要，方瑞完全没必要这么急于求成。李一博不吭声， 虽然心下也如潘林这么想，但是他决定还是先观望一下再说。开启了云体风身的海无量还是像在参观古堡一样在溜达，但是明显移动速度加快了许多，他也在尽可能的让法力消耗得更有效率。拥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就这样看着两人的角色逐渐的接近，但是因为房间相隔，视角是无法接触到的。但是海无量开启了云体风身，没有视角却拥有念气感知技能的雷达扫视图上代表着百花缭乱的小点儿出现了。然后方瑞却没有如大家所想的立即寻过去发动进攻，他所选择的走位让所有人都看不懂。 是想选妹伏击吗？ 潘林猜测着。方瑞的招牌是猥琐流，偷袭伏击这种事儿和他是不可分割的。李一博还是没吭声，他看海无量的走位方向完全找不到可做偷袭的点，可不是的话方瑞又打算如何呢？正茫然，海无量的移动停止了，雷达扫视图上百花缭乱的光点在清晰地移动着。海无量双掌端起，运气蓄力， 这是气贯长虹。 潘林看出来了，气功师的觉醒大招气贯长虹，念气汇聚透达全身，海无量的衣背像是在烈风中般疯狂地跳动着，整个人好像是燃烧了一般。 这是要干嘛？要从哪里发动攻击啊？ 潘林完全糊涂了。海无量和百花缭乱相隔一墙，这墙上又没有什么出口，不存在伏击什么的呀。李一博却在此时心念一动， 镜头拉近一些。 他掐断转播这边的语音，对导播那边唤道。画面拉近，但李一博的视线却不在海无量身上，而是海无量身前的墙壁。大片的墙皮脱落，裸出了内里的石砖，此时却也布满了裂纹。这是之前两场战斗所留下的痕迹，百花缭乱的枪弹，亦或是还有君莫笑和毁人不倦的什么攻击。具体在这一处发生了什么，李一博只凭回忆一时间也想不出来。他只知道眼下这片墙已经被摧毁到了一定程度，方瑞的伏击是成立的，因为他将让海无量直接击穿这面墙壁，而墙壁那端的张家乐恐怕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雷达扫视图上的光标在继续移动，朝着这一端不断地走向平行。海无量的衣背继续疯狂地闪动着，甚至发动了些许声响，但这却不足以透过墙壁被另一端的张家乐听到。接近，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但已经在脑补着这一瞬即将发生的场面。转播更是已经找好了最合适的观赏角度。光标又一闪，百花缭乱又一步，他和海无量终于达到了两点间的最短距离。气贯长虹，方瑞不负众望地发动了攻击，念气透达全身的海无量看着像是直接飞起一般，轰一声响，那墙已经土崩瓦解。张家乐一惊，海无量化作的长虹却已透过墙壁，光芒刺眼地飞掠至他面前。翻滚，百花缭乱向旁翻滚。这是一个经验无比丰富的职业选手，在危机来临前不经任何思考，条件反射做出操作，没有任何应对是能比这更快的了。但是人类再快的动作终究还是比不上系统的判定。气贯长虹的海无量在空中跟着百花缭乱翻滚的方向做出了调整，坠下和百花缭乱完成了撞击，汇聚的念气立时爆散出去，不绚烂但是杀伤惊人，附近的几件室内摆设瞬间就成了粉末。气贯长虹直至最终命中时，方瑞都没有解除云体风身，所以这一技能也能凭借强大的感知效果自动锁定对手。张家乐那下意识的超快反应到底也还是敌不过系统的强行判定。不过之前毕竟先破了一下墙，这一击的伤害被消化掉了不少，如此直接命中只带走了百花缭乱6%的生命。但是这才只是海无量攻击的开始， 一个云体封身的气贯长虹瞬间完成了贴身，念气爆散，将一切打成粉末之后，却没有因此换来任何宁静。气贯长虹爆散的念气甚至都未散尽，新一波的念气已在海无量的掌声孕育而出。时间仿佛都被冻结了，人们眼中所见的竟是海无量的澎湃的念气，在这小小的房间中肆意地咆哮着。等到一切真的都恢复平静的时候，系统已经在宣布荣耀，方睿、海无量胜出。全场目瞪口呆，角色满血的方睿打掉角色生命只有27%的张家乐，这个结果并不让人太意外。意外的是这个方式，一波伏击直接带走，这到底算是猥琐还是霸气，大家都说不清了。说猥琐吧，那通念气爆发真是豪迈之极；要说霸气吧，开始猫在墙后蓄力的模样可真是够猥琐的。但不管怎样，这一局星星赢了，无比干净利落地追回了张家乐两战争取到的优势。如果说方睿上场前是用和观众的互动让现场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的话，那么现在他用无比强劲的场上表现给全场的星星粉丝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在惊诧过这干净利落的过程后，回过神来的星星粉那激动的呐喊声响彻了整个萧山场馆。